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88集，长手剑。今天不用开会，龙申除了给新生上课就没有别的安排，难得的忙里偷闲提前下班。他在市区有房子，但那里只有他一个人住，平时基本也不回去，想到回去可能还得收拾打扫，龙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转而去了楼下的宿舍。走到宿舍门口，就看见对面房门紧闭，他脚步一顿，转而去敲门。 谁啊？ 龙申。 砰的一下，声音之响，连龙申隔着门都能听见。过了好一会儿，门才打开，冬至一瘸一拐，苦着脸。龙申皱起了眉。 怎么回事？ 没事，巴桑说我力气不够，我提着两个凳子在练臂力，不小心砸到脚了。 他将龙申让进来，龙申看见两个圆凳子倒在地上，那凳子都是木头的，磕到脚估计是挺疼的。 您找我有事吗？ 我上回疏忽了，以你现在的能力，用青竹剑的确有点勉强，直接用普通的桃木剑，效果应该也差不多。 那您是要把剑收回去啊？ 冬至有点紧张，龙申看他瞪圆了眼睛的样子，跟猫似的，本来想直接说出否定的答案，不知怎么的，就有点开玩笑的心思。 如果我说是呢？ 对方头上的毛仿佛连着眼睛一起耷拉下来，软塌塌的没了神采，也没有求情或耍赖，可怜兮兮的哦了一声，真的回身从墙上取下青竹剑，乖乖递给龙申。其实在冬至看来，这把剑当初本来说好只是借给他练习的，龙申并没有说要送给他，现在人家想取回，自然也是理所应当的。对方如此当真，反倒让龙申不再好说什么。他接过剑，又听见冬至道： 龙君，那以后等我有足够的实力了，能配得上这把剑时，还能不能借来用？我的意思是，在您不需要用到它闲置的时候。 龙申忍不住笑了一下。 你去我办公室门口等我，我拿点东西就过去。 啊？ 冬至一头雾水，龙申已经走了。冬至只好又爬楼梯回到龙申的办公室门口，走来走去等了快20分钟，才看见龙申过来。对方手里没有拿着青竹剑，反倒是拿着两块婴儿拳头大小的石头。冬至越发的莫名其妙啊。龙申拿钥匙开了门，把石头放在茶几上，转身在抽屉里翻找了一下，拿出两条红色丝线。 手伸过来。 冬至没有多问，乖乖地伸出手。龙申用丝线在石头上绕了几圈，打上死结，又把多出来的线绑在冬至的手腕上。红色的丝线在白皙的手腕上缠缠绕绕，直到3圈之后，龙申才打了个活结。 以后你要练，就在墙上贴张纸，然后平举练字。古人悬腕练刺就是这么练出来的，不要绑在关节上，会伤骨头。往上半寸，你用剑，实力更大，石头也要更大。字以端正不颤为准。 冬至眼前一亮，这个办法不错，以后自己就不用被凳子砸脚了。他随手拿起茶几上的笔，当即就凭空比划了一下，虽然手很快就酸了，但也说明这样练的确是有用的。龙申起身，解下墙上挂着的其中一把剑。 以后就练这把。 剑鞘虽然保养得很好，也难免留下岁月的痕迹。剑鞘上面镶嵌着几颗宝石，略显暗淡，却依稀能看出昔日的华丽。冬至还记得自己头一回来龙申办公室时，一眼就看见他墙上挂着的两把剑，当时还脑补了不少狗血的故事。谁知转眼人家就把其中一把给了自己。 哎，青竹剑都太贵重了，这把更是您的心爱之物吧，我怎么能收呢？这 剑就是拿来用的，也不是什么心爱之物。 不是您爱人送的吗？ 冬至脱口而出，龙身皱眉。 谁告诉你的？ 我自己脑补的。 但这句话不能说。他干笑了一声，没吱声。 这把剑叫长手。 好陌生的名字。 也难怪冬至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之前的青主剑是名人傅青主的佩剑，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龙身却能随随便便的就借出来，而这两把剑一直挂在龙身的办公室，怎么说也是干将莫邪级别的，结果却是个自己从没听过的名字。 这把剑原先的剑鞘已经遗失了，现在的剑鞘是明代的主人让人重新打造的，那主人富商出身，剑鞘也极尽华丽。 冬至恍然，难怪剑身很古朴，剑鞘却格格不入，完全两种风格。 等等， 他战战兢兢地问， 剑鞘都是明代的，那这剑得有多少年的历史啊？ 还好，隋代的而已。 什么叫还好？什么叫隋代的而已啊？什么是土豪？这就是土豪啊！ 冬至顿时觉得自己手里拿着的是一块滚烫的烙铁，他咽了一下口水。 这把剑买保险了没有？ 要是丢了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吧？ 无妨，剑是凶器，要是真的有人偷，那偷到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冬至感到压力山大。 能随随便便就丢出一把隋代剑的人要怎么追啊？ 难道这就是男神一直没有对象的原因吗？ 很有可能，一个已经站在高山之巅俯瞰众生的人当然看不上还在爬山的平凡人类，估计要比尔盖茨那种身价他才能看得上了。 冬至脑补了一下龙身跟比尔盖茨谈恋爱的情景，顿时感觉有点不好。龙身再厉害也猜不到坐在对面的人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 这把剑比青主剑要稍重，但是如果你坚持练习手腕的力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冬至点点头，旋即想起什么。 哦，龙君，这把剑我能带出去吗？万一遇到人魔那种级别的厉害魔物会不会弄坏了？ 龙神本来想说这把剑送给你就是你的了，坏了也是你的事儿。见冬至又以为是借来用的，自己估计一说送对方肯定不收，就说 不会，这把剑经过咒法加持比青主剑更能助你一臂之力。 那是当然，一把隋代的剑至今1400多年，期间不知道流落过多少人手，有多少英雄豪杰用过，单是能够流传到现在，它的历代主人肯定就不是凡俗之辈。据说剑上浸染的鲜血越多，凶煞之气也就越重，这样一比，这把剑肯定比青主剑要珍贵的多。 哎，话说回来，先是青主剑，现在又是长手剑，刘清波那边却一次都没落上，这是不是说明男神心里也有倾向取舍呀？ 谢谢你，我会努力不辜负他的。 冬至抱着剑，一脸纯良真诚。 上次说要请您吃饭的，您今天正好有空对吧？我发现一间不错的私家菜馆，要不要去尝一下？ 何玉和看潮生都出差去了，钟玉一也不在，一个点灯泡都没有，此时不聊更待何时？ 果然龙身没有拒绝的理由，他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冬至趁热打铁， 那咱们走吧，现在路上还不塞车。 冬至脸上笑眯眯的，心里乐嘻嘻，决定趁着这顿饭再刷一刷好感度。 严格算起来，这应该是我们俩头一回单独出去约饭。灌醉他，拉近距离，好像也是可行的。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